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播出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精品有声阅读活动的展播。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电台节目主持人李瑞为您推荐顺势吴建民谈外交这本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李瑞，今天我要为您推荐顺势吴建民谈外交这本书。书中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方面的战略、重大事件以及取得的成就。作者吴建民，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听这本书将有机会分享吴建民对中国外交史的回顾与感悟。书中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是中国外交史上我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并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现在我们考虑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问题正当时。21世纪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世纪，中国要走向世界，认识世界，推动世界进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四惠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16和鱼缸， 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在街酒吧里。 都过去多久了？ 没多久，马上双十二就又来了。 事儿可真是不老少，这叫遗留问题呀、 啊。遗留问题？ 这不是今年的双十一，年年的双十一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是老破多少多少亿吗？现在就是动不动破亿、破亿、破亿， 破亿了吗？破译不了， 立马呢？我说的是什么事儿呢？你看这新闻上啊，双十一郑州男子没收妻子手机、银行卡，妻子买了一面锦旗，上绣三个大字“铁公鸡”送给他。 好， 铁公鸡 就是夸自己的丈夫身体好。 还有为防老婆双十一血拼，这位男子转走支付宝里的3万块钱，妻子买了一面铁公鸡。 不是买了一面锦旗上绣铁公、这直接就买面铁公鸡。 简略了，简略了，双十一。65%的老公 变成铁公鸡， 给老婆开好了亲密付，知道亲密付吧？ 不知道， 就是我替你付， 哦， 咱俩亲密。剩下的35%的老公的妻子送了他们一面铁公鸡， 要么亲密付，要么铁公鸡。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现在真是这个潮流啊，这来了谁也拦不住，大家伙都趁那会儿，那会儿真便宜， 真便宜吗？ 真便宜， 都便宜吗？准便宜吗？不会是你脑子算不过来，以为是很便宜吧？ 小花。我算不过来，还有那么多算得过来的呢。 那人算得过来是真超便宜了，那个别人呢？ 他为什么这么多人买？他有道理。 我问大雷，你有没有发现你当时买的有一件东西，就是过了那一天，这价格更低了？ 有吗？ 床单子，别让我提醒你啊！你买这粉床单子， 断货了，断货了。 什么平台给你折扣，什么优惠券，算完了以后800-600吧。 好高级的床单子， 我现在看800了。 他因为啊，我买的早。 你是1970几年买的？ 1970年800-600，我买床单子，我买套房都够了。 你怎么不果断的退货呢？你这时候脾气没了，心也软了。 哎呦，憔悴了，玻璃心了。别退了，人家也不容易，我不才多花60块钱吗？ 对呀，再说人家跟我解释半天。 再说我都用了。 啊？那就别说了， 我要给他装回去，叠完了他也能看出褶来。 汉字、乌字、哈拉字，嘿， 够全乎的呀。 好， 我拿这床单当围脖了， 应该是拿床单当围嘴了。 我跟你们说个真事啊，咱们那个胡同里的小丽， 小丽怎么了？ 哎呀，双十一那天啊， 剁手了。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没成功的剁下来， 因为剁完一只手之后，那只手没法拿刀了。 你带引号说行不行？剁下来了。 嗯。 他在网上买了10000块钱的商品， 真不多， 10000块钱买， 分买什么了？买仨手机，那不算多。 哎，你像大磊买2床床单子， 你像大磊， 你想想王大磊， 对，2床的床单子，里边还买点啤酒，那冻肉， 我怎么全买这冷鲜呢？ 便宜啊， 那冻肉要那么便宜，是不是过期了？ 我还是赶紧说事儿吧。他丈夫知道了以后呢，琢磨10万块钱买东西啊，就这些东西啊。有什么用啊？什么都没有，退了，给办了退货。 哟 啊，这10000块钱东西全都退了， 退了退了， 没经过媳妇允许。 哎，小丽那天高高兴兴的，啊，一看没了。 哎呦呵， 没了， 这说话调门都不一样了。 没了没了没了， 这小丽露出本性来了。 小丽躲他们家门旁边摩拳擦掌。好啊你，陈大伟，等着你。 蹲门后蹲一天，等爷们回来。 对，藏后边。 他可以快下班再蹲来。 不。他要营造一个这个战斗的这么一个气氛， 这防备的 随时回来。 老公回来以后，当当当，俩人就开始打起来了。 嗨，我以为敲门呢，当当当， 打的是不可开交啊！邻居们都来劝了，哎呀，别别别，因为这么点事儿干嘛呀？小丽说了，她不爱我，10000块钱的东西，她就给我都退了，这哪有什么夫妻感情啊？ 哇，这一下上升高度了， 俩人拆东西，电脑、花盆都摔了， 哎呦，贵东西都拆了。 是啊， 这下日子没法过了。 结果呢？ 警察来了。 都报了警了， 警察后来就耐心的调解说，你看网购这件事情平时感情也不错，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打成这样，这值当不值当啊？ 不值当。 你要是跟他离了以后谁做饭？ 这警察想这个点呢跟别人确实是不一样。哎，我要调解我得跟人好好学学。 不是，人家您说的是实话呀。 劝架这么劝，哦，你说你要跟他离了今后谁做饭？ 这天气冷了，哎，离了以后谁给你备好秋裤放床头啊？ 对呀，啊，你愿意那个铺那样的那个汉字乌字哈拉字的床单吗？ 俩人因为这复合了是吧？ 你把花盆碎了，电脑碎了，加一块也10000几块钱了吧？ 零几块钱都算出来了， 花盆7块5一个。 好，这民警好账头。 10000块钱东西你退了，你们砸东西砸10000多，你们干嘛这是？ 对，确实是有点不值当 了，里里外外2万块钱了。 是不是生意多宽？ 又回来了， 这是借机会发表自己的心声是吧？ 要想管住心就管住胃，人家这一点就切中要害了。 心理战， 是不是 心理战？ 小花，你说谁给你做饭？ 自己做呀。 哦， 这个警察同志也批评这男的了。 嗯， 你也是，女人的快递你都敢碰， 听着这么危险，跟炸弹似的。 好了，那事情就告一段落了，俩人表示愿意和解。 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 就吃饭。 谁给你做饭？ 那关键咱们看热闹那些街坊们挺逗的， 嗯， 纷纷鼓掌叫好，这节目好精彩。 哎，顺子说了，说起来我女友还是好。 怎么呢？ 她是个完美的女生。哎呀， 怎么完美？说完了， 不任性，不矫情，不粘人，不化妆，不存在， 不存在。 行了，小伙儿，这有人跟你生气，你知足吧。 哎， 我倒想有一个跟我吵架的，我都给他花了的，哪儿找去？ 真是，这岁数也不小了， 急着呢。你看你不要， 要归他， 多可惜啊。咱们弟妹人也挺好， 哎，还会做饭。 在街酒吧里，大雷小柱， 嗯， 你们说，以前当时就随便说说的话，结果意外实现了，那是一种什么体验呀？ 那得分实现是什么。你看，我看这则消息，这实现了，我觉得呀，只能说明他的人生改变的这个追求太低了。你比方说吧，咱们院那个小胡，他就跟我说呀，他记着他小时候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回他爸爸外出，哎呦，出差得有一个半月。拿回家2000块钱，你想那会儿没有100的票子，连50都没有，拿都是10块的，那么厚一摞。 大团结吗？ 大团结，给他妈乐的，哎呦，坐不下去了。 什么东西？这椅子坐不下去。 那饭坐不下去了。 饭坐不下去，椅子也坐不下去了，拿着一沓一沓10块在屋里蹦。 哎呦，这是要疯。 真 是不是要疯， 高兴 疯了， 高兴啊！举着两张，哎呦，给这个小胡看的。刚刚跟他妈说，我想摸一摸，他妈啪给他手一下，别瞎摸，小孩你摸什么钱呢？啊！当时他嘴一撇，哼，不让我摸，等我长大以后，每个月挣2000。一句戏言吧，小孩话，去年实现了啊，一月挣2000。 他妈是不是现在还拿着2000块钱在屋里蹦 啊？ 他妈现在是坐屋里也坐起不来了，就骂这孩子没出息，一月挣2000，就这志向。 那我看还教你半天，告诉你怎么创业， 真是羡慕我呀！让我好好教教小胡。你看人大雷，哎，你看人大雷，但是你得好好跟大雷学啊！你小时候都没说过这样的话， 是跟大雷学，小时候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哎， 小时候大人问大雷，以后想上北大吗？大雷那还。傲娇之极， 你看我傲娇的， 切，北大， 真是， 我才不去， 瞧不起。 现在就意外的实现了呀，是有预见性。 我10年前就实现这愿望了， 就 没上北大，绝不 去，绝不上， 绝不上， 愣是不上。 为什么不上啊？ 没请我去啊。 请你去？你以为你请你看大夫呢？ 没听说大夫请人来看病的， 去北大附属医院啊， 那也没有大夫发邀请的。哎，我请您上我这看病来吧。 这位患者，这个 老梅来了。 嗯，对， 来来来，他看看。 医生盯上你了，好事儿。 查什么好事儿？ 这 是 这回拉阑尾不收麻醉钱。 哎，我以为拉一个送一个。 但是要说小柱是真行，小柱有时候说那话吧，虽然不老靠谱的，但是，哎，那些不好的都靠谱 啊。 什么事儿说中 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不考完试了吗？ 嗯， 他悠悠地说了一句：“感觉这科要挂呀。我中了，我说中了，外面嚷嚷去了。 然后拿着就当圣人开始买彩票， 哎， 然后再也没中过。 买彩票，买那个刮刮卡，再 买 一 东西多绕嘴，刮刮卡， 到处刮。我跟你说，弄得跟院里暴土扬灰， 刮腻子。这刮刮卡都在腻子底下呢， 因为没中，所以只能打点零工。 我打零工挣钱，继续刮刮卡， 挣2块钱好买彩票。这些年我说过得穷困潦倒的。 小周还有一次也挺逗的， 嗯， 小周吃泡面第一次吃，没吃过这么曲着拐弯的东西，当时 没吃过面条， 就震慑了，简直哇！ 咱面条也震慑了，这面条好大威力，给小周震慑了。 二三四，这 么多道弯， 我有那功夫，那面我都吃完了，我数那弯干嘛呀？ 听我说，小花，它是水绝不开，它但分水开，没有那么多道弯。 哎呦，太好吃了，简直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于是我的人生终于有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等我长大有钱了，一定天天吃泡面。现在这目标实现了， 是有钱了， 有钱 打完零工摸完腻子，除了买彩票就吃泡面，而且水不开那弯更多了。 这个怎么样，生活蛮幸福的， 蛮幸福蛮幸福， 光明磊落的活着， 就这么安慰自己， 一碗是个好玩， 吃一半玩一半。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140人涉黑团伙成员，婚礼现场集体被抓，咱们瞧瞧去。王哥 怎么着， 来来来 来来来来，哎哎，你比我倒早啊！ 那是，兄弟，我得跑前跑后忙活着呀。 哦嚯，啊，今儿你还管这照料现场的事儿呢？ 得照顾呀，新郎，我大哥，你小弟啊。哎，大哥 啊， 我还真没想到您来了。 怕这个？怕这就不出来混了。这谁能把我怎么样了？我怕我谁？ 谁能把您怎么样了我？ 哎，你也来了。 马哥，马哥，马哥。 各位，各位。 怎么着， 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 哦， 咱们得热闹热闹。 当然了， 也得庆祝马哥出来一个月了。 你进去了？ 嗨， 啊，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进费的，不好意思，弟，不好意思， 嗨， 不叫事儿。第几回了？ 进山调养。 第几回了？ 嗨，四进宫。 哦， 马哥呀，这次是因为赌博呀。 赌？哎，这我就说你了啊，你因为点别的事也露点脸，赌博这个，哎呦。 海里边钱多呀， 哦，让人堵窝里了是吧？ 他呀还想趁黑， 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啊！ 来来说说说， 他呀想趁黑跑，结果他脑袋太亮，警察顺着光就追来了。 嘿，我打那年就劝你别跟陈佩斯学。陈佩斯就拿小品都说过这事。 得得得得，今儿大喜日子啊，这是多喜临门，遇事别往心里搁，你闭嘴。该干嘛干嘛去？ 我哪桌？ 您这威望，那 就凭您在江湖上的恶名。 您十六桌、 啊、 什么？ 大名？ 十六桌，十六桌， 我可不信把十六桌摆头了。 哎，十四桌、十五桌被大柱子挡上了， 头了 吗？十六却在地毯旁边。 对， 我连地毯都没进去，我在门外。 红地毯呢？ 新娘子中间走的那条，您满眼看。 那在红毯旁边给我安排这地方啊？ 他 哪桌？ 哦，他呀。 啊，我二桌。 二十啊，二十！别以为自己二十多还有十呢，你还在我后头。 行了，我先带我哥找个地儿。 去吧，去吧，去吧。 不是，我都有桌号，还找地儿。 我带您啊，您是我大哥，我给您引路啊。 啊，那行，那行。 大哥，最近这个本市这个规模最大、一次性抓获人数最多，那次您听我显 新闻看的，背新闻来着。 不是，我听说您险些入网啊。 应该是说我侥幸逃脱。什么叫险些入网啊？ 您是提前得信儿了吧？ 我腿快。 各位来宾， 我就开始了。嘿， 各位亲友， 主持人哪儿找的？ 今天啊， 不怎么样，这是 大哥喜结连理。 怎么还有裁判呢？ 咱这小嫂子 事儿没想 啊，打十几岁就跟着大哥， 哇。 到现在啊，俩人一直就这么黏黏糊糊。 咱就不能找一个 今儿 电视台的主持人来干这个吧？ 啊，跟嫂子响应号召， 嗯， 生俩， 这还响应号召呢？ 俩俩的生， 好嘛， 来七个嘞， 来七个， 哥儿两个的， 俩俩生怎么来七个？七个当 然行，我让他们亲一个， 亲一个， 说的也不利索，告诉来七个。 哎呦，小唐。 嗨， 你不是寻衅滋事剧中的欧吗？ 这谁说的话？不是你，你是哪儿来？我特想问问你，这话说的那么糟心的，听着都。你要说他出去跟人干仗，这我听明白了。你刚说他说寻衅滋事，这是你嘴里的话吗？ 哎，这词儿你说的那么标准呢？ 多新鲜呢！我你以为没进去过？ 我不是逗他呢吗，哥？我这 警察天天问我，那叫寻衅滋事。 脸上那疤又多一条啊！ 反正。 好，那是大叔了。 服务员，稍等，倒酒。 一言不合，他脑袋从哪儿嘎就出来了一个，咵就倒吧。 在这， 这也不什么，都是相声词。 上回那几个小崽儿怎么着了？ 嗨， 都让人家八个躺下了， 跟我这儿较劲，不服啊？ 嗨。 非要跟我练了，我这人最近这些年啊，脾气好多了。 是， 搁过去，啪就给他 老了就是不一样。 哎，我说兄弟，哎，你别拦着我啊，你别拦着我。 高高高， 今儿这大喜的日子，嘿，我非得让他喝俩。 我说您老当益壮还不行吗？老骥伏枥。 呵，这词儿你又来了。 你 刚才呢？ 你是我们这里文化素质最高的吧？ 你 除了学习姿势，就是老骥伏枥。 那批发市场要没大 哥 罩 着， 是镇着是罩着 都一样。那提大哥名哪个敢滋味？ 该交钱交钱，该上供上供。 也别这么说，咱这人低调是不是？ 是。 你好像弄一什么 文化公司， 这叫什么？有文化公司？ 有文化公司，文化有限。 哦，文化有限， 我文化有限。知道吧，我确实也不高， 但是这事儿办的还真是越做越啊。 你把那大说出来，怎么这会儿卡嗓子了啊？ 咋了是不是？ 怎么烫你嘴呢？ 现在我这也是跟潮流，弄些什么网剧啊，弄些什么这个电影啊。 呵，你是为了跟 哎，行了，不提了。 说最近， 我倒是听说您最后深陷情网啊。 深陷情网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我愿意看书。 哎，敬酒来了，敬酒来了， 来，哎，喝一个。 我也听说您把那小明星吓够呛啊，说人家不愿意跟您，他天天您恐吓人家去，现在弄那小明 星。你说我对人不好吗？我这是以诚相待。 他不给您面子， 这对， 这就是他的不对。 对， 你再厉害瞧瞧。 哎，这 大哥什么人？ 这是什么人？ 你还看你大哥嫌大哥丑，大哥面儿。 你要再往下聊，哎，我就抽你。你是借着这酒劲儿说你心里的话的吧？ 你着急了吗？这是。 你着什么急？我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没关系，这个不成找别人。这菜还不错。 哈， 看到挺好， 是 他也挣着钱了。 对，好，您光随份子随好几千， 好几千，什么眼神？什么眼神？两万， 扔了， 那就不拿不出手，在面。 那我估计啊，说什么明年年初您得结回婚办一回生日，要不然这钱您捞不回来。 嗨，那还用这个吗？对不对？ 你太小看大哥了， 真是。 大哥再不点钱， 成语又来了吧？ 挥金如土。 大哥现在收贷款呢，知道吗？ 放贷款，收贷款干嘛？放贷款 要那么多债干嘛用啊？ 这叫借贷， 借贷不周吧？ 地下的钱庄啊，大哥是。 嗨， 你看龙哥， 哦， 还有这个郑老大、葛爷也来了， 兄弟有面。这几个大哥都到齐了，可以说啊，咱这一省之地那当中最有头有脸的，这都到。你看这 是那么的，您 四十多桌，有几个还是我前辈的，真的。我一看，我坐这桌也就算了。 那可不，您坐16桌已经很光荣了啊。 我怎么就很光荣呢？ 你瞧瞧这30桌，那小偷小摸的都是。 这人就别请了，我还跟他说呢，咱们这眼里啊， 哎， 不入流。我是真刀真枪， 真砍实凿啊， 跟人干去。 那可不， 老爷们儿的这个干法，你看他 腿折胳膊烂， 我就没落 了。 谁吓我？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我也跑不动了。 站住！ 我就没跑。 站！ 警察来了，您先逮那前15桌的，我16桌不忙。 不 行。 不是， 站住！ 动 你再！我不反抗，领导，政府， 对， 不是，您别扣我。 我们队长要说话了。 咱们算老相识了，是不是？ 对呀， 打过几回照面了？ 这好些年了。 队长缴获的钢管刀具一批。 怎么结婚还预备这个？ 他们放在那个洗车那儿了。 我说政府，这跟我可没关系啊，这是那前15桌带的。 对呀、啊， 对，这几个是开设地下赌场的，那边对，在那边对，这几个是故意伤害，往里走， 还往里走， 这是非法持有枪支的，上车，喂， 政府， 走， 我也刚出来， 我告诉你，我们一锅端了， 哎， 你们集体到监狱过蜜月吧。 哎，政府，我媳妇没犯事，我跟那男的也过不到一块去。 队长，我立功了。 表现不错。 嗯。

白色的茉莉花， 它叫青城雪顶。青城山的茶在底下，上面的雪顶啊，那白白的几朵茉莉花飘在顶上，青城雪顶。 哎，不光让您喝到好茶，同时呢还能让您看到好景儿。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四川成都青城山的茉莉花茶，一共是三斤，只需要499元。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宝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南二环玉亭桥到左安门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9到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城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拥抱，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多，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朱大雷。 嗯。 你们希望有另一半吧？ 你那意思，我们打一辈子光棍。 我的意思是，现在王大雷只有半事儿。 我还不是个完整的人。 不是，他是另一半吗？这不都得拼上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一半确实是你们的灵魂的伴侣。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就不完整。 啊、哦，你要这么说也对，应该有一个。 哎，那我问你，如果另外那一半，你是希望他特别忙还是特别闲呢？ 我是希望他该忙的时候忙，该闲的时候闲。没时间陪我不行吧？没时间工作也不行，这光我挣钱一他花，这肯定不成。 哦，就是说呢，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哎， 嘿，你有点当山大王的感觉啊。 山大王。我找一压寨夫人是吧？ 哎，那小柱，我问你，你是希望你另外一半忙一点呢，还是闲一点呢？ 我希望啊， 忙里偷闲。 他俩这感情是忙里偷闲凑合出来的呀？ 对，就中午那会儿功夫，赶紧亲一下就走。 哎呦， 从那个香山到通州，俩人就为 对 亲这么一下， 他也得救我救我呀，也得到天安门去亲去啊。 我们俩就为接个吻把中午饭都放弃了。 那没办法啊，你车上吃吧。 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啊，女孩不一定非有那么好的事业， 大男子主义， 也不一定非得说就完全依附在丈夫的身边。 你看看，你说你就没事业，你媳妇再没事业，你们俩日子怎么过？吃谁去？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他一段时间有事业，一段时间没事业是最好的。 对。 那你看小时工那个工作怎么样？ 小时工挣不来多少钱吧？ 谁说的？你小时工要是天天给人开荒去，挣的可多了。 那叫小时工啊。 行，小时候 那叫雇佣工。 小时候找一女朋友天天给人开荒去。 新居开荒的按平米算。 对。 请二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再理小花了，知道吗？ 那我就问你们，如果另外一半他很忙，你们谈过这样的女朋友吗？太忙，我就跟机场里等一艘船赛的。 我还惦着那孩子。 机场里等一艘船，这种比喻倒是有点意思。 就是永远等不来，你能明白吗？ 对。 你以为哪个机场都盖了孩子呀？你以为都跟新加坡机场似的？ 我以为什么？我以为。 你以为你就去美国 了？干嘛呀？ 你以为你找女朋友就能够称心如意呀、啊？ 对。 你以为你问这些问题你就能给人当女朋友啊？你以为你现在开一小酒吧你就有事业了？ 哎， 你以为你这样你男朋友就能瞧得上你啊？ 哎， 你以为你 A 一下我就听不出来我们说你呢？ 我告诉你说，你前女友彻彻都说了，说曾经有一段小柱那瞎忙，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我就相当于养了一个经常失联的电子宠物，听见没有？ 说你是电子宠物。 电子宠物。 但是好，不用吃饭。 不过明明说了，哎，他忙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他旁边啊，什么忙都帮不上。可是他认真起来的样子真的好帅啊，这个时候他要回头 当机他就能躺那儿。 这个时候他要回头冲我龇牙一乐， 哎呦， 就算他忙到顾不上我，我心里也觉得心里暖暖的。 那会儿我那阵我正摊煎饼呢，他暖和因为我那车子它里边是暖和的。 他这也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爱好了。 你那个曾经女友云竹说了 谁？ 云竹。 云竹，他这个名字这么费事呢，叫云竹。 姓朱吗？朱云竹。 小花儿，你再把你这门牙给啐到王大雷脸上去。 谁家姑娘名字叫朱云竹？ 这个名字简直就像得了永远治愈不好的感冒。 对，说他这名字能擤出鼻涕吗？ 朱云竹说了，那时候我跟大雷啊，我经常忙到忘了有他的存在。 他就没看见过我。 王大磊那时候他跟我说了，他的心情就像双十一购物车里的东西全部失效那样，见不到我他就崩溃。 就说明我特别喜欢那个朱云竹。 我就跟他说了，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 你就吹了，朱云竹都瞧不上我。 我们就好像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个人。 哎呦， 王大磊又说了，想见你的人24小时都会有空的，而你只是忙忙忙。 我特想知道朱云竹是什么工作。 哎呀，王大磊也不是没回击过， 是吗？ 也说过朱云竹。 那当然， 收起你的小脚脚吧。 嘿， 你简直就是侦探界里的战斗机。 对， 一眼就洞穿你从头发到脚趾所有的心思细节。你说吧，你是不是想跟我吹啊？ 我觉得刚才我就听出来了。 谈恋爱就是你不说明白就永远抱有一丝侥幸。 嘿， 对了， 我也瞎了心了。朱云竹说什么？ 朱云竹，哼！别躲我，别躲我，还没跟你们聊呢，干嘛？一个低了脑袋，一个耷了脑袋的。 耷了脑袋我还能理解，那低了脑袋这怎么？ 拿手提着， 提头来见了。 哎，说到 HR 这种英文单词的缩写，你们不太理解吧？ 对，是什么病啊？ 什么什么病啊 ？HR 是个什么病的缩写？ 人力资源嘛。 哦，人力资哦，我知道。那个、公司都有那个部门管人的人。 那你准不知道 HR 是哪两个单词的缩写？ H 能不知道吗？H 就是 hospital， R 呢就是reportant， 就是说是 hospital， 这是医院里边的报告，或者 return， river， reset， 啊， 把你重新治一遍。 哟，刚才大夫给开错药拉错了， 重治一遍。 什么 hospital？ H 就是 human。R 就是 resource， 人力资源嘛。 你掰扯明白这有什么意义？ 嗯，听说有人要给你介绍一女朋友是 HR 的。 HR 是个组织是吧？ 这是这个职业呀。 哦， 是个门类啊。 真的往哪来？你要是真认识一个 人力资源的， 人力资源的，你将来你是 你人力车 那 是一车厂子的。 不是，你天天送他上班接他下班，你不就是他车夫吗？你就是人力车夫吗？ 他雇一司机，这不是找一男朋友？ 哎，不，你也有情感上的一些支持，精神上面的那个 多新鲜呢，主要是情感上的。 好，有这么一个 HR 的女朋友啊，别说我跟小猪没提醒你啊。 嗯， 他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一样谈恋爱啊。 职业必然有职业病，这你能理解吧？ 大概其理解一点。 职业上面必然有些习惯会带到生活当中。 我明白，他有什么习惯？ 他有这个 不好的习惯，这事儿。 可能你头一样，我觉得你可能就过不去，跟小金库说拜拜。 为什么呀？ 就一般不做 HR 的人呢，对这种工资啊，什么税收啊，也可能不太了解。你像小猪以前找一演员，哎呦那糊涂， 是他糊涂，是演员糊涂。 HR 的女朋友这点就厉害了，你只要报出税前的工资，分分钟口算你的实发工资。 哦，你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吧？外快多，嘿，他没有这种机会。 哦， 你熬什么？ 那是你就得更小心了。 怎么呢？ 你说话得谨慎，因为他擅长抓你语言的漏洞，还会各种反问，针对一个问题持续问下去。 我不跟他说话， 那你就请等着挨打吧。 就你那小小酒，人家就跟战斗机一样。 这 HR 也就会到九成九， 而且呢，约会也比较难。 为什么呀？ HR 嘛，事儿特别的多，又是人力又是资源， 这跟没说一样。 老得约见人谈谈那个跳槽的事儿啊。 都不安心工作是吧？ 不是，他就有好多的，比如说转岗、换岗，调整这个，对呀、而且对于你来说也得培训呀，你该交的钱、该花的钱， 对， 收支是否平衡？这个月你应该是5:10准到家。你晚到了4分钟，这4分钟是干嘛去了？是不是又去票房演了一场？ 他是主持人，现在还票房了， 啊，有一主持票房， 你多挣1分钱他都知道， 而且给你做表。 对呀、 工作输入，工作输出， 工作输出输入，工作输入输出，差1分钱，你女朋友能从通州追到南园去， 够不够道钱？ 那不管，就这么个认真劲儿，谁让你爱他呢？ 我听听我就不爱他了， 他可爱你呀、 你还跟他吵不起架，你还有吃不完的醋，为什么呢？你们俩出去约会了，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候选人电话，这是人力市场上一个非常抢手的候选人。 候选人是男的吧？ 哎，你大概还很敏感啊。你女朋友刚才跟你说的，王大磊快点走，快点，来不及。 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电话响了。 喂，好的，好的。 我觉得我这家庭也幸福不了。 不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要争取的候选人呐、这是工作上的一个职业状态 哦， 你要理解，这是一个大单，对于女朋友的发展将来是很有好处的。 不是，他不是个人吗？怎么改大单了？ 挖人呢，挖人。 他们挖来人，就是对他来说是个大单，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个炸弹。 我怎么这么惨呢？ 所以呢，当然你可能会吃点醋，可是你要知道，你女朋友是做 HR 的。 对呀、后来你想那么多醋怎么办呢？我来盘饺子吧，哎，把这醋消化了，挺好。 另外呢，可能会对你的着装会稍微的挑剔一些，因为作为 HR 的呢，他们出入的都是大公司，有时候500强啊，3强啊， 三强， 前三强啊， 就省油不油国油啊， 对呀、 轻工业部颁发银质奖， 金质奖啊，银质奖、铜质奖都有啊， 看你就多少不顺眼，因为看着成功人士太多了。你这穿的，你怎么这样的一条领带你也带呢？这是什么色儿？你这西服这怎么能这么短呢？你裤子怎么长拖到地了？ 这是我衣裳吗？ 就是这是职业病，你得理解。但是有一点，你跟他在一块儿你就省心了。 什么？ 对呀、 他会根据大数据还有各种的指标来完善家庭的制度、个人的职业规划，包括宝宝的教育以及将来的成长规划，你通常不太操心。 就是生了孩子也没我事儿是吧？ 那也好啊，对吧？ 是好什么呀、孩子没我事儿好吗？ 规划宝宝的未来那也是很麻烦的，我跟你说，有时候会吵架。通常你老婆可能会这么说：王大磊，咱们结婚也算有几年了吧？如果不是因为咱们没有固定的期限合同，解除合同需要大笔的经济补偿金，如果不是因为重新再找个老公招聘的成本，我先不说，还有大笔的培训成本，并且还有个家庭文化的融入问题，如果不是你已经过了折旧期，剩下的价值是纯营业收入以外的收入，而新招聘的一个需要大笔装修的支出，如果不是这些， 他说的什么呀？ 你看看，你已经听不懂了。 就你这个绩效，我早就该裁员了。 那先把账给我结了吧。 我就问你， 你别问我了，我就问你吧，咱什么时候离婚？ 人力车夫你都不想做了。下一个， 得王大雷，大脸让大丹给剃了。 其实他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呢，王大雷已经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妙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的，因为毕竟人姑娘长得还是不错。 哇，就这点心是吧？ 大雷也是稍微好 色一点， 所以性格不太合适，也将就了。怎么谈的呢？俩人见面啊，来了以后 ，HR 女朋友这么问的。 嗯， 你好。请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有没有简历呀？ 啊，相亲还要简历呢？ 那么有相关相亲经验吗？ 没有太多。 有几次相亲经验？ 呵，真细致。 那么你为什么要到这家咖啡厅来约见我？ 便宜呀。 那么如果就是接受压力大，但是薪水低，就是结婚以后薪水低，你能接受？ 结婚以后薪水低，还是雇车夫呢？ 那加班没有加班费呢？ 还白使唤人。 那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呀？ 我的未来就是结婚买房子呗。 哦，结婚了吗？ 我结婚我干嘛来了？ 有什么爱好呀？ 爱好就是吃喝玩呗。 你不乐呀？ 这人是谁啊？ 介绍人。好，那就五天以后给你回复吧，请等。 嚯， 请等电话。 哎，您说清楚，是五天是五个工作日啊？ 这是真情投入， 没这样像话吗？ 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 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我俩都没得说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深夜。 啊！哎，这边这边，哎，这位同志， 啊， 这位同志， 啊， 来，您先下车。 我不下车。你谁呀？我就要下车。 你喝酒了吧？ 没喝呀，我说话就是慢。 我问，赶紧来来吹一下。 哎、干嘛干嘛？ 来吹一下。 哎哎， 你看看啊，这酒精含量，这是酒驾呀！您先下来，您先下来。 谁是酒驾？ 您先下来。 我不吹，我不吹。 你别让他下来，他现在走不了路。 你要说我走不了，我走两步给你看看。我走 怎么还没事走两步呢？来，别走了， 你看我走了吧？ 别走了， 别了， 我走。 你有本事你从这儿往前走。你 哟， 你是我爸爸。 你怎么都傻了？他是我姑娘 啊。 我跟你说，警察叔叔， 我看 我是他爸爸呀。他是我姑娘。 行， 你知道我是他爸爸 啊？对，不用强调这句啊， 我不是你爸爸， 我多新鲜呀！你谁爸爸？ 不要不要喊我啊！ 谁喊你？ 我要走了。 不行，您这是酒驾呀！ 谁酒驾了？我告诉你说，你过来，你别动我！ 哎，我说你哎，您不能动手！哎，我跟你说，您这 你别假装，你假摔。这同志们能看啊，警察假摔啊！ 哎， 警察没有你这样的。我哎， 你这旁边还乐？ 你干嘛？你干嘛？ 打起来了！ 你为什么查车？你为什么查车？ 您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可疑？ 拿你驾驶证看看。 我会就给你看看。 你 我不给你看行不行？你谁呀？哎，这个这她是我姑娘。 你们俩这关系就靠这一爸爸一闺女这会儿来忽悠我是吧？ 谁忽悠你？ 爸爸呀， 他是我姑娘。 李群，今天你可没喝啊？ 对， 你快点， 这是 自觉点。 哎哎哎，瞧清楚，谁是李群的？ 你别动手啊！你不是个，我告诉我练过摔跤，啪给你摔一溜跟头。 我， 你不是李群啊？ 好，你看这还一群人喝， 见红了。 对，我看见脸见红， 见红了，谁见红了呀？ 不是，我说你们。 这怎么又给我起一个名儿啊？怎么叫大梗了呢？啊、 小乐， 我说， 瞧瞧， 老三， 放出来！ 你们这认识人还不少是吧？ 你到底是谁 啊？ 你不要伪装！ 你们俩到底是谁呀、啊？ 你谁？ 我是他爸爸。 行， 爸爸呀！ 哎，这么半天你都不明白， 哎、 我是他爸爸，但是我姑娘。 行，我明白了，我明白。 哎。 我明白了，你都快成我爸爸了 啊！我是你爸爸， 我 你看看，你终于认我了，我的儿子、 他是我爸，你别装二胎啊！ 谁装二胎？我说你们俩， 我是他爸爸， 我知道他你是他爸爸。 哎， 这怎么还占便宜呢？这啊，这喝了酒，你们到底醉还是没醉？这女士， 哎，我过一下风， 你拉着他不撒手， 你们俩别说了，你们俩跟着我一块上警局一趟， 好 不好？ 行， 你别动我、 啊。你是警察？ 多心，我这旁边跟你说半天了。 喂，你是警察？ 我可不是警察吗？你废话劲儿的，快点跟我走。 我走。 爸，你先歪会儿。 哎， 你看这人现在越来越多，我说二位得跟我现在合计呢。怎么回事？这个 放了我们爷儿俩吧，我爱你。 这位女士，咱有事说事啊，咱有话说清楚 了。你怎么还听不明白？你耳音不好，她爱你，她是我姑娘。 爸爸， 她爱上你，你就是我儿子了。 哎，那还是我爸爸呀，她。 这个事儿我们演绎的比较夸张，但是现实的生活中总会有比演绎更夸张的情节发生。您像这酒驾被查，这全家耍酒疯的事儿不多见吧？这女子呢，哎，她倒过了过风醒过来了，发现呢警察正在盘查他们，所以呢赶紧慌不择言向民警表白：“我爱你，我喜欢你。” 别喜欢了， 爱死你了。 随后该女子被派出所民警带走，而驾驶人。还是拒不承认酒驾的事实，并且大吵起来，说警察打人。其实警察发现这辆车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酒驾半路换驾驶人的事实，随后交警将驾驶人带回了大队，要求对其进行酒精检测，但是该驾驶人却始终不配合。该男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6毫克，属于饮酒驾驶，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且扣留6个月的处罚。 他是我爸爸。 我是他爸爸，他是我姑娘。 那我呢？ 你是我儿子。 喂， 走，是警局。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时空太低调，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香味打到了我的骄傲。前阵子安全掉，萤火味单身掉，有没有钱还美妙。我吃了深夜深夜好睡，高中的岁月让你又不后悔。关于爱你的一切，看我做什么都对。我吃了爱我喜欢的脸人，到尽了懊悔。